因为年轻，我们可以许下赤诚的承诺，尽管结局不尽人意，但至少在那一时的我如此深爱你，而你如此依赖我。 歌词太经典，我的伤感大音都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送唱不厌，喜欢我任由途人发现，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浪， 氧气。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会奋不顾身地拉着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虽然最后的结局有可能爱而不得，但是这漫漫人生啊，总得有一段让人奋不顾身的爱情，不是吗？ 我想要你啊，人活着来这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 Goulding,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这首歌是英国创作女歌手 Ellie Goulding 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她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翠鸟预言》的重新发行版本《翠鸟时光》。正如歌词所言，如果我能延长生命，对你的情会延续多久？只要四季依旧更替，你我会相伴多久？只要大海依旧冲刷着海滩，对你的渴望会燃烧多久？只要你对我的爱不变，直到永远。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我们总是在寻找着人生中最美的风景，找着找着就忘了，忘了其实身边的一切都是那么幸福，那么美。进入大学，见证了自己成长的历程，也感受着幸福的气氛。曾经有朋友向我抱怨大学生活很乏味，时间一大把，却像握不住的流沙，自己连用手去握这个动作都懒得去做。枯燥的生活让人很迷茫，找不到方向感。其实过去的生活又未尝不是呢，只是个人的心态不同罢了。风景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但每年总会迎来去年的景致。看风景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带走的心情和记忆却因人而异。我总喜欢看到事物美好的一面，并用美好的事物去融化眼中的不足。我不能说自己的大学生活每一天都是轰轰烈烈的快乐，但是总是有种淡淡的幸福感。无论是室友的、同学的，还是老师的、宿管阿姨的，只要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温暖的笑脸，一个简单的拥抱，都让人觉得幸福满满。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仔细的想一想，生活中的点滴都渗透着幸福的身影。吃得很饱，睡得香甜，开心的和爸妈一起过生日，和室友挤在一张床上聊天，喜欢的人能够时时刻刻想着你，攀登了一夜，终于在山顶看到了太阳。幸福散落在生活的角落里，并不是你画一个简单的圆就可以向全世界大声地说幸福都归我所有了。 幸福很简单，它不是昂贵的奢侈品，也不是某些人的专属品，只要你愿意用心去接纳它，自己的心田便会洒满阳光。从来不知道流出的泪水也是一种幸福。大学就像一个小社会，当自己踏入这个门槛时，我就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明白要学会品味人生中的酸甜，懂得要争取属于自己的每一份幸福，尽管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是尝到的泪水却是甜甜的。大一军训就是自己大学的第一课，虽然在炎热的太阳下，我们曾抱怨过教官的狠心和残酷，虽然曾憎恨教官的无情，虽然曾因为困难而流泪过，但是当与教官告别时，我们还是流下了泪水。我懂得了，人生就是一个分分合合的过程，只有分离才会有相聚的喜悦，其实那种感觉也是一种幸福。从来不知道向着理想奋斗也是一种幸福，给自己规划未来，在各方面积极进取，尝试各种事情，挑战自我。我参加过各种社团，在社团里我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感受到了作为团体一员的使命和责任，知道了人生目标的明确性，于是将自己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热心完成社团任务，参加志愿者。生活很忙碌，可当晚上躺在床上回想一天的生活时，会因为完成了一天的目标而舒畅，会因为充实和忙碌而幸福。这种忙碌后的幸福感具有持久性和震撼力，比那种只是因为得到而产生的幸福感要更加浓郁芳香。从来不知道一身疲惫也是一种幸福，我热爱生活，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于是总想把那些不曾见过的道路都沾上自己的脚印，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把自己带进一片未知的具有无限吸引力的世界。纵然长途火车在折磨筋骨，颠簸的汽车想拆散骨架，仿佛无止境的攀登在消磨意志，但是这种疲惫劳累中所收获的幸福，远不止眼前奇异风景带给你的新鲜美妙。做一个敢于探险的人，能无悔地去探索发现未知的奇妙。泥泞的旅途不能够阻止想要前进的心，对新事物的热忱完胜疲惫瘫软的躯体。我们经常幻想着电视剧中男女主角的幸福，却不知道在大学里其实每个人都在演绎自己独一无二的青春偶像剧。如果你不能真正发自内心地接受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你将会永远没有快乐的一天，也就谈不上幸福了。回味着大学里的点点滴滴，翻卷着大学里的青春相册，嘴角不知不觉地向上扬起，蓦然回首才知道幸福一直都在。让我的爱时刻环绕着你，像太阳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爱由一个微笑开始，用一个吻来成长，用一滴泪去结束。 差了一把刀子，你是魔鬼中 青春是挥洒汗水，热血激昂。青春是肆意呐喊，活力澎湃。青春是努力拼搏，追逐梦想。青春是成长成熟，责任担当。花样青春，年轻百态，九八二青春联盟，燃烧你的未来。 听我絮絮叨叨啦，我好开心啊。在我还未来过北方见过雪的时候，在家楼顶的葡萄还未爬满架的时候，在少年人还迫切地想让自己成熟起来的时候，我曾默默告诉自己，当一个有趣但知趣的人吧。如今长大一些了，我做到了前者，但对后者的实现啊，也不那么急切了。少年人总是好奇而勇敢的，他愿意去尝试许多未知的事儿。吃过青的桃子，才知道什么叫涩；撞过南墙，才知道撞不破，只能回头。还是当一个体验派来的好，别只听一个人或者一个类型的歌，因为一个封面点进一个歌单，沉沦另一种嗓音，多好。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电影，体验心情随着不同的剧情而变化，多棒。来，把手给我，轻轻拨动走马灯，五光十色，斑斓共享。心动啊，总是炽热的。那可能是一个蝉鸣扰人的夏天，树缝隙的光照到随你呼吸而浮动的尘埃上发亮。你的笑容中夹杂着海风吹进内陆，潮湿而淡薄，却吹得林海沙沙作响，吹得胸膛湿润。蝉鸣啊，都听不见了，我只听见我的心跳。少年人的心动更是笨拙的，小心翼翼，但无处躲藏。路上遇见形状奇怪的梧桐，都拍给你看了，都悄悄告诉你月色好美啦，都愿意把西瓜心内烧给你吃了，你怎么还不明白？非要等到他一声声告诉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真的好喜欢，你一定要相信我。小时候玩的玻璃珠是那么的澄澈透亮，但这些小玩意儿啊总是消失，现在想来应该是被留在了心里，变得无比珍贵。到了必须要长大的时候，反而开始惧怕。时光啊时光，我把纯真年代装进玻璃球，压在枕头下，等我睡着了，你再来把它偷走。时光啊时光，你慢点偷。

就满了。冬天吃火锅，夏天吃冰棍，难过的时候来上一小块蛋糕，都是最幸福不过的事了。对于我而言，美食是治愈一切的良药，胃填满了，心也就满了。幸福啊，就是每周五晚上经过一周的熬夜加上高强度的学习后，跑去附近的超市购置好早已想好的食材，虽然没有人陪我吃，但是我总是买上三个人的分量。回到家换上半个小时时间准备食材、切菜、腌制、准备调料、预热烤箱，再花上一个小时煮菜，看着锅里面的食材咕噜咕噜地沸腾着，打开烤箱后看着热气散发出来，感觉这一周的压力和紧张都被释放了出来，被抽油烟机抽走，这就是我的幸福。第二颗糖，那些来自陌生人的暖意。2008年雪灾，我们全家大年夜都被困在长江大桥上，快2点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敲我们的车窗，原来被困在大桥上的人们都自发地拿出自家的食物和水一起迎接新年。那时候我10岁，记忆很模糊，只记得大人们说话仿佛都在吞云吐雾，只记得大家都吃得很开心的时候雪还在下，但是却没有那么冷了。10年了，每当想起那年新年，心里总是会很暖，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暖。去年11月考试季过得很辛苦，晚上11点多搭港铁回家，进去之后就丧着脸坐下，结果旁边坐着的小哥突然给我一个耳机示意我听，我也真的想都没有想就听了，结果居然是海浪声，感动到真的哭出来，吓得小哥一直给我道歉。因为离得很近，所以没过几分钟就下车了，下车之后站在原地呆呆反应了一会儿，后悔没有给他说谢谢。第三颗糖，我喜欢你的时候你也恰巧喜欢我。喜欢的女生一直被我撩，有天夜里很晚了，我发了个小视频给她，视频的内容是我没开灯，守在黑暗里抓起来合起来抓起来又合起来，这么重复着。她看到了回了我点点点，我以为他不会回我了，更要找其他话题，没想到他就做了一模一样的动作给我，一边说我傻，一边陪我玩。人在法国刚来一个月，最近在和一个法国人约会，他有蓝色的眼睛，高壮的身材，会把我抱起来脚离地转圈，也会和我开一些黑色玩笑。但是最让我开心的是，有一天晚上他喝醉了，我开车去接他，把他送回家之后我们拥睡在一起。夜里我总会醒，每次醒的时候他就会重重地在我的额头吻上一下，我大概一直醒，每次都能感觉到他的吻。我不知道他这夜里到底睡了没，还是他下意识地吻我，这大概就是法国人的浪漫吧。或许我们不会有结果，但是光想到这段时间就会一直想。还会有人在深夜里吻你的额头吗？第4颗糖，我知道有人站在我身后。 记得那是初中的时候，第一次在外面打群架，吓了个半死，结果被抓到派出所去了。老爸把我领回家，我本以为会有一顿暴打，可是等待我的却是一桌子丰盛的晚餐。老爸一开口就是一句没事儿，没人敢到家里来。我听完之后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感动、幸福、后悔，心里五味杂陈，家里真好。最近遇到一件极其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发生之后整个人都懵了，坐在床上一个劲地想最坏的可能性。平时像个小孩子的男朋友坐在对面握着我的手，很严肃地和我说，不要慌，我没慌你就不用慌，有我在你不需要想太多。那一瞬间突然觉得他好 man， 幸福感爆棚。那时刚结束一段4年的感情，陷入轻度抑郁，回家调整情绪。第二天妈妈要去外省某师范大学学习一周，早上8点多的高铁，其实我不到6点就醒了，一直在装睡。妈妈在走之前抱住我，亲亲我的脸，说，小宝，妈妈走了，很快回来。听到关门声后，我钻进被子里泣不成声。第五颗糖，能遇见你们真是太好了。刚和男票分手很难过，恍惚之间被滚烫的开水烫伤，然后收到了3支烫伤药膏，很感动。世界上不止那一个离开你的人，爱你的人还有很多。我一边选择再用那支药膏，一边幸福地流着泪。大概是3年前，考完试闲在家里，头脑发热，突然想去看瀑布，带着相机在镇上开心地逛到晚上，发现没带护照，住不了酒店。最后一班回市的大巴已经收班，一摸钱包没有现金，疯狂地在附近找银行，失败。手机还剩10%的电，天越来越黑，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打算将就在长椅过夜。突然准师爷问我在哪，听到情况后开了3个小时的车赶来接我。出国后习惯独处的我，第一次真切地想对他说声谢谢。一直嚷嚷着要喝酒，于是上个周末2个相识10年的好友来找我，在我租的小窝里打着火锅喝着酒聊着天。这就是幸福的事吧，虽然一个朋友对酒精过敏，一个喝完全身发红，然后通通发誓以后要封口。第六颗糖，活着已经很幸福了。13年坐大巴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全车人死亡超过1/3，而我就擦破点皮，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自那以后，我能感受到生活的一切美好就是幸福。去医院见习呼吸科，51岁的一个男性，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的生活嗜好，打工赚钱养家，非常辛苦。无奈 诊断出胃癌晚期，医生无能为力，生活残酷，命运无情。那一刻突然感觉到人活着真好，生命太脆弱，指不定就会发生变数。第七课堂，那些平凡而不平凡的小事。刚刚晚上为毕设加班做实验，走过回宿舍的隧道，看到头上的满月，路边的灯灰，一下子觉得很诗意，很满足。这就是所谓的小确幸吧，一下子对实验进展、实验结果都有了信心，觉得未来充满了希望。还记得吧，在小学晚上睡觉的时候开始打雷下雨，爸爸来我和弟弟的房间帮我们关灯，看到我没睡，以为我害怕打雷声，就坐在我旁边，边拍我边等着我睡着。那个时候感觉好幸福。寒假回家，妈妈早早给我做了床新被子，提前晒了，换了新的床品，铺上软软绒绒的毯子，在床上打滚的时候幸福得要哭了。第八课堂，原来我在你们的心中那么重要。前段时间因为前任劈腿和他分手了，他说不要再联系，我一遍遍地听着他电话里的忙音，撕心裂肺的难受，看着满电话本里的联系人，决定给妈妈打一个电话，滴了两下就通了。电话那头，他显得很开心。你今天怎么想起给家里打电话了？听到他的声音，我一下忍不住就哭了，止不住的啜泣。我说，那个男孩和我分手是因为有了别的姑娘，我好难受，我想回家。他说，你明天要上课，我来看你吧，我和你爸都来，明天就来，明天天气凉，多穿点衣服，你想吃什么我明天给你带过来。我说汤包。第二天爸妈坐了两个小时的高铁来杭州，因为买票不及时已经没有坐票，在高铁上站了两个小时。在火车站一见到他们，他们就给我递了一个包得严严实实的袋子，里面有三袋汤包。他说，快吃吧，现在不知道还热不热呢。我拆开袋子，拿起还有一丝余温的汤包放入嘴里，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那个能让我为他坐三个小时公交车去见他一面的男孩已经离开了我，我不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去和他们好好通电话的父母，却因为我的一句话，带着我爱吃的汤包站了两个小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有一次饭桌上，父母聊起以前，妈妈说，当我还在他肚里的时候，他和爸爸一起去逛超市，逛到零食区，爸爸就在妈妈身后学小孩子的声音说，妈妈，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爸爸对妈妈说，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这样跟在你身后了。多幸运啊， 有人如此期待我的到来。你大概也发现了，这些幸福的糖里有各种各样的味道，有的全是甜蜜，有的却包含苦涩，却又从苦涩里泛出一丝甜。在 B 站里，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有一个片段，落寞的松子一个人回到空荡荡的房里，轻声说，我回来了。一瞬间觉得，即使生活有那么多的不如意，但凭借着人和人之间相互依靠的温度，我们也能够微笑着活下去。正如没关系是爱情啊里的一句旁白，人们都认为要战胜千年的黑暗就需要花上千年的时间，但只要照进光，就像现在只需要一瞬间。奥尔汉·帕慕克也在纯真博物馆里感叹，其实任何人在经历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你要相信，即使这世上的苦药有很多，但每个人一定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糖。也许是在某次牵手，也许只是一片落叶掉下来的刹那，而感受到甜意也只需要一瞬间而已。下次这颗糖我想和你一起吃。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导播道尔，我们下次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 小心散 叶子黄了。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你曾能许一个愿望。 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环游四季的爱超精彩，只想要简简单单快乐， 四季更替， 温暖每个心在， 真情不变， 温暖每一个期待，一天一夜我们环游四季的爱永远在，陪着你